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二，农历6月2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浙江省打造共同富裕省域范例，共赴画卷等徐徐展开。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正式发布。国务院成立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中国代表团掀起奥运夺金狂潮，单日斩获5金，金牌总数超过里约奥运会。 多国政党和社会组织向世卫组织提交联合声明，坚决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 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3510万，多地住院病例激增。以下是详细内容。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今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通过实践进一步丰富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涵，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从全国范围看， 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连续20年和36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名， 城乡收入倍差为 1.96， 远低于全国。近年来，浙江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和美丽乡村美丽城镇建设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吃到嘴巴里外面有这个巧克力的浓香， 然后里面吃到就是那个跳跳糖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炸起来的声音，就感觉。 在嘉兴市嘉善县，有一座甜蜜的巧克力小镇，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秀美风光，还可以品尝到这里生产的牛奶巧克力、黑巧克力，甚至还有辣味巧克力、跳跳糖巧克力等新奇口味。负责巧克力小镇生产运营的企业负责人莫国平。 不光是解决了农民工周边的民宿、周边的商店、周边的小商贩，不起了。在浙江，共同富裕不仅靠企业带动，每一位浙江人的点滴奋斗也都汇聚成强大的能量，在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基础上，实现了人人享有。20世纪70年代末，湖州市织里镇人多地少，经济并不发达，织里人靠着一根扁担、2只布包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童装生产基地。 现如今全国每3件童装就有2件来自织里。当地一家制衣企业负责人吴建林说，我们现在的工人有一部分已经在我们这里都已经买房子定下来了，夫妻我们这里是包吃包住，然后他们的从事了一年可以拿到15万左右。 2005年8月15号，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浙江在保护好生态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把生态效益更好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走出了共同富裕的又一条新路径。 这个就是我们AI的一个地图的导视系统，然后呢我们将3个村的所有的景点打包。在慈溪市匡堰镇南部片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郑嘉义正在通过AR导航向游客推介当地特色景点。 为了避免旅游资源开发的同质化，慈溪市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模式，打破村域限制，实现资源共享。慈溪市匡堰镇党委委员、南部片区党委书记沈贤。 山顶我们原来是出产高山茶叶，然后山腰呢是我们富硒杨梅，山脚呢是我们的御窑青瓷，这样3家经营品我们一整合的话，把这原来3个自己单打独斗的村组团发展，可以达到一加一大于3这样一个效果。 当前浙江正因地制宜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念出自己的共富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贾若翔表示， 浙江的探索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生动的省域范例。 在推进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方面也形成了一些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模式，比如说发展的这种康养产业啊，像幸福产业啊，包括一些个绿色农业啊，包括一些个生态旅游啊等等，为这种良好的生态优势转化成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架通了这么一个转换的桥梁。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依法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进入新发展阶段，与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求相比，法律执行和实施仍是急需补齐的短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意见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一，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切实加强民生司法保障，积极引领社会法治意识。二，要全面提升法律监督质量和效果，维护司法公正，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强化刑事立案、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监督，加强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办案衔接和配合制约，完善刑事执行和监管执法监督，精准开展民事诉讼监督，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积极稳妥推进公益诉讼检查，完善审判监督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法律监督效能。三，要加强过硬检察队伍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旗帜鲜明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着力提升检察人员专业素养，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四，要加强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组织保障，坚持和完善党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领导，加强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监督制约，加强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支持保障。 本台消息，7月17号以来，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特别是7月20号，郑州市遭受特大暴雨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决定成立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相关方面参加，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进行调查。调查组聘请专家为调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撑。调查组将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科学严谨、全面客观地对灾害应对过程进行调查评估，总结灾害应对经验教训，提出防灾减灾改进措施，对存在失职渎职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问责追责。 本台消息，河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下午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最新灾情以及灾后恢复情况。截至昨天12点，河南共有150个县市区、1663个乡镇、1453.16万人受灾。此次特大洪涝灾害共造成302人遇难、50人失踪。目前，河南全省铁路、民航、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公路全部恢复通行，除郑州地铁和渭河流域蓄滞洪区外，其他城乡公共交通和通信网络基本恢复，受灾群众集中安置区、公共交通、受淹场所等实现消杀全覆盖。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围绕科技成果凭什么、谁来评、怎么评、怎么用完善评价机制，做出明确工作安排部署。意见要求，科技成果评价要坚持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把握科研渐进性和成果阶段性的特点，合理划分政府和市场在科技成果评价中的角色定位，科学确定评价标准，开展多层次差别化评价。意见指出， 要全面准确评价科技成果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大力发展科技成果市场化评价，引导规范科技成果第三方评价，坚决破解科技成果评价中的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激励和免责机制。 我国31个省区市今年上半年 GDP 近日出炉，数据显示，跟全国上半年 12.7% 的经济增速相比，10个省区市 GDP 增速跑赢全国，湖北增速最高，达到 28.5%， 各地经济运行逐渐回归常态。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12.7%， 各地方统计局数据显示，共有10个省区市上半年同比增速超全国水平，17个省区市两年平均增速跑赢全国。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观察， 我觉得上半年的 GDP 的数据呢，它的增速是超过了市场的预期，显示出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恢复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当中，那么经济的增速呢，也回归了我们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轨道。 去年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湖北继续跑步复苏，上半年 GDP 同比增速达 28.5%， 增长 17.5% 的海南列第二位，浙江、北京以 13.4% 的增速并列第三。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表示， 比如像湖北上半年投资啊增长了83.6%，其中民间投资增长了90.3%，这个投资十分的活跃，大家对未来啊充满信心。 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四位退役军人和退役军人工作者党员代表，围绕老兵永远跟党走这一主题和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四位代表分别是深入基层积极参与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机构建设的李祥文，专注于国产操作系统产业化推广的孔金珠，为千余名困难退役军人解决实际困难的陈倩，曾以全优成绩加入海军陆战队，并在2018年被推选为征兵形象大使的宋喜。他们结合各自经历，介绍了退役军人工作的发展进步，展示了广大退役军人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初心和使命。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更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追寻今天播出，亮抗战底色，谱为民新篇。采制总台央广记者江小晨。 在湖北省黄冈市李四光纪念馆广场，一支民间舞蹈队正为一场军民联欢做着准备。军民联欢是徐普查策划组织的活动，今年是第18年。徐普查的爷爷当年为救乡亲，用猎枪打死两名日本兵，后因叛徒告密被日军杀害。随后父亲从军，担任鄂东抗日游击队情报员。 天下兴亡啊，匹夫有罪，好男儿要想当兵，保家卫国。爷爷的遗言激发了我们家族报名当兵的热情。 2003年，徐普查组建了一支民间退役军人志愿队，不断把温暖送到抗战老兵、烈属、军属家中。去年，黄冈市共组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381支，注册的核心退役军人志愿者4000余人。黄冈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负责人胡峰说： 2016年，黄冈市黄梅县小池镇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我们退役军人呢，带头成立了先锋突击队。目前呢，这支队伍已经发展了103人，退役军人服务正在我们黄冈啊遍地开花。 今年6月，退役军人事务部召开全国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部署会，要求引导退役军人在传承红色基因、助力文明实践、推动平安创建、融入基层治理、开展帮扶济困等方面开展服务。 立足退役军人工作实际，打造中国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品牌。在家庭的影响下，徐普查把儿子徐世超送进军营。武警荆州支队政治工作处干事徐世超说，作为人民子弟兵，战时保家卫国，不惧马革裹尸，平时默默奉献，甘愿躬身许国，这便是抗战精神的底色。 这就应该是军人世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抗战精神的一份传承。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东京奥运会开幕后第十天，中国代表团掀起夺金狂潮，一天斩获五金并打破两项世界纪录。至此，中国代表团本届奥运会金牌总数已达29枚，超越里约奥运会的26枚。总台央广记者钱程报道。 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射击项目的最后一项男子50米步枪三姿比赛中，以资格赛第二名闯入决赛的张长虹以466环的优异成绩拿下冠军，并且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可能是因为大赛激发了自己的潜能，一个是梦想，一个是信念吧。有梦想促进了自己，信念给自己力量。 在此前结束的射击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中，李月红获得铜牌，钟天使和鲍山菊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获得冠军。 最后的半圈我们还在领先，钟天使还在加速，漂亮，中国队赢了。 在此前进行的小组赛中，他们以31秒804的成绩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这也是继里约奥运会之后中国队连续第二次在奥运会上拿到该项目的金牌。体操赛场，刘洋和尤浩包揽了男子吊环的金银牌，这也是中国体操队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体操中心主任缪仲一： 今天两个小伙子真的发挥了非常好的水平，他们俩的难度都是数一数二的难度，刘洋的完成质量也是全场最高分，所以他们是实至名归。 举重赛场，李文文在女子举重87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中获得冠军，并且打破了抓举、挺举和总成绩的三项奥运会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汪周宇获得了女子举重87公斤级的冠军。羽毛球方面，陈龙不敌丹麦名将安塞龙获得亚军。中国女双组合陈清晨、贾一凡同样收获一枚银牌。摔跤赛场，中国选手瓦里汉·塞里克和周倩在男子古典式摔跤60公斤级和女子自由式76公斤级两项比赛中为中国队再添两枚铜牌。中国女排在最后一场小组赛中以3-0战胜阿根廷队，中国女篮战胜比利时队，以小组第一晋级8强。 今天东京奥运会进入到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共将产生26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将在皮划艇、体操、跳水等项目中向金牌继续发起冲击。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1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3例，本土病例55例，江苏40例，湖南7例，北京2例，湖北2例，山东1例，河南1例，海南1例，云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0例，其中境外输入16例，本土44例，河南28例，湖南11例，江苏2例，湖北2例，北京1例。截至8月1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091例。截至8月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6亿6952万7000剂次。 江苏南京昨天开始第4轮部分区域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扬州市昨天通报，扬州市主城区第2轮大规模核酸采样已基本完成，核酸检测已全面开展。总台驻江苏记者杨守华、江苏台记者刘宇威报道。 截至目前，南京确诊病例均在南京市第2医院汤山院区治疗，目前所有患者病情平稳。针对14岁以下病例，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专门设立了儿童病区，并实现以家庭为单位整体收治。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锁： 由于儿童自身防护意识不强，本次儿童的流行病学发病特点主要表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的聚集性发病， 希望家长做好自身和孩子的保护。 从8月2号起，南京市在9个区的58个街道开展第四轮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工作。扬州市主城区已启动第二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表示， 我们广泛动员各种力量，深入细致地开展了流调和排查，力争做到密切接触者和四密接不遗漏一个人。 此外，多地进一步升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加大防控力度，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在湖南张家界，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滞留游客返程需持三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当地组织医护人员上门检测，节省滞留游客的检测时间。当地还建立方舱实验室检测点，加快核酸检测速度。北京市全面升级进京管控等级，铁路、民航和公路检查站严格查验。河南郑州市针对二七区防控区域内出现核酸检测异常结果，决定从昨天起提升管控等级，区内全体人员实行只进不出、严禁聚集管理措施。湖北武汉新增7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活动轨迹已全部查清。武汉市对相关场所、小区和人员采取封闭管理以及环境消杀，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核酸检测等相关处置措施。 本台消息，针对网上不良粉丝文化等问题，中央网信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部门持续加大监管力度，深入开展专项整治，督促网站平台规范和引导粉丝群体理性追星。专项整治主要围绕明星榜单、热门话题、粉丝社群、互动评论等环节，深入清理涉粉丝群体违法违规和不良信息。目前已累计清理负面有害信息1500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4000余个，关闭问题群组1300余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也针对个别网络综艺节目片面追逐商业利益、过度娱乐化炒作、传播畸形偶像文化等突出问题，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排查整治。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首个自营深水油田群硫花162油田群在珠江口海域全面建成投产，所在海域平均水深412米，刷新了我国海上油田开发水深的新纪录，油田群高峰年产量将超过350万吨。 为期两天的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天在北京启动，大会汇聚全球智慧，致力打造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交流新平台，并发布了北京建设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8月2号，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提交联合声明，强调面对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的严重威胁，国际社会需要加强抗疫合作，呼吁世卫组织客观公正地开展全球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坚决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联合声明认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病毒没有国界，不分种族，国际社会只有形成合力，才能战而胜之。病毒溯源是严肃的科学问题，应由全球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合作进行研究，基于事实和证据得出科学结论。联合声明指出，病毒溯源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义务，世卫组织秘书处单方面提出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不符合世卫大会决议要求，未同成员国充分协商，也未全面反映全球溯源研究最新成果，不利于指导全球溯源合作继续深入推进。呼吁世卫组织秘书处同成员国开展合作，充分考虑不断出现的新的科学证据，充分采纳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的相关建议，支持医学专家和科研人员本着专业精神，在多国多地全面开展病毒溯源工作，为预防下一次大流行提供必要经验借鉴。 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各种政治化、标签化、污名化的企图，反对政治因素和政治操弄干扰研究进程和国际抗疫合作。联合声明赞赏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积极提供疫苗，为全球抗疫合作做出重要贡献，呼吁有能力国家避免限制出口或超量囤积，坚决反对疫苗民族主义，弥补全球免疫鸿沟，筑牢国际防疫屏障。联合声明呼吁，各国政党和组织肩负着增进民众福祉、促进国家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重任，要积极促进抗疫国际合作、政策协调、行动配合，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本台消息， CGTN 智库北京时间7月30号晚用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中文、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俄语，在 YouTube、 推特、脸书、接触网和微博、微信上发布了民意调查问卷。高达 83.1% 参与投票的全球网民表示应该对美国进行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各国网民在回答问题时普遍注意到这样一些事实。2019年7月起，美国弗吉尼亚州发生不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威斯康星州爆发大规模电子烟肺炎。同是7月，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突然被美国疾控中心关闭。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美国九个州常规献血存档样本中，新冠病毒检测抗体有106份呈现阳性反应。参与投票的 83.1% 的网民坚定地主张世界卫生组织应该调查美国。 CGTN 智库在分析中发现，参与本轮民调的81600多位网民普遍表达了对美国的不信任和不满，主要表现在面对他国问题和本国问题时采取双重标准，在病毒溯源问题上表现出的偏执和政治操弄，以及疫情爆发后针对亚裔的歧视和暴力行为有增无减。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46834例，达到1,9823,4951例，死亡病例增加7781例，达到4,227,359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106760例，死亡603615例。美国未接种新冠疫苗且感染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的住院病例近来激增。一些医疗界人士认为，许多当地民众未接种疫苗，不戴口罩，导致这一波疫情迟迟得不到控制。 尼日尔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尼安全部队日前在西南部迪拉贝里省执行任务时遭遇武装人员伏击，造成18名士兵和1名平民死亡。声明说，安全部队7月31号在迪拉贝里省执行运输补给任务途中遭遇不明身份武装人员伏击，并在撤离过程中触雷，造成18名士兵和1名平民死亡，另有7人受伤，6人失踪。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魏东、李浩，主播郑兰、方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